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深夜，一匹匹快马从客栈内奔出，朝穆天府临近县衙而去。此时，太子书房内烛火长明。 温硕的记忆当真不错，刚才一共出去了24匹快马。 任安乐站在窗前，着一身睡袍，顶着一头湿淋淋的头发，打着哈欠笑道。苑琴行到任安乐身后，叹了口气。 看来有12个官员涉案，穆天府地方不大，贪官倒不少。 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苑琴熄灯吧，明日不用叫醒我。 啊，明日太子殿下在府衙审案，小姐您不去？ 懒得去。 那若殿下来请呢？ 就说本小姐要养足元气来保他性命，这些小事就不要劳烦我了。 苑琴眨眨眼，对着酣然入睡的任安乐，已经开始期待起明日清早太子殿下听到这句话后的面色来。第二日正午，客栈外敲锣打鼓声长久不息，几乎整个穆天府的百姓都涌至府衙前。苑琴正在房间里沏茶，想起今早太子殿下听到任安乐的话后面不改色一言不发的离去，顿觉百无聊赖，托腮一抬眼，便见自家小姐卷着被子盘坐在榻上打哈欠，眼半睁不睁，一副慵懒模样。 怎么审案开始了？ 任安乐摇摇欲坠，似乎下一秒就要重新闭眼睡着。苑琴迎上前替他强行擦净了脸。 有好一会儿了，小姐不去看看？听随行的侍卫传话回来，说殿下甚是威风，训得一众被带回府衙的官员哑口无言呢。 任安乐伸了个懒腰，一片舒坦。他端着苑琴递过来的温茶行到窗边。 他做他的盛世储君，我去凑什么热闹？ 可是若非小姐，太子殿下穆天府之行绝不会如此圆满。 苑琴放下茶杯，温声说道，眼底睿智通透。 罢了，有些东西迟早要换，不如早些。苑琴，收拾东西，是时候回京了。 是。 两个时辰后，府衙判决的消息传至整个穆天府，知府钟礼文贪墨赈灾粮与河堤款，罪证确凿，秋后问斩。其余等12名官员沆瀣一气，皆革职查办，他们的官职由各县师爷暂时替补，等待朝廷重新派来官员。至于穆天府10来家商绅，其家产全被太子充公为赈灾之用。此案一过，太子韩业贤德之名传遍江南，连带着一同前来的任安乐也成了百姓津津乐道的好官。临近客栈，简宋小心询问太子。 殿下既然寻到了穆王府私炼兵器的证据，刚才怎么不在堂上公之于众？ 此事事关重大，毕竟是皇家私事，若是让天下皆知，对我皇族并无多少益处。早些回京，将证据呈给父皇便是。 臣猜穆王爷不会轻易罢手，殿下安危恐成问题。 简宋话未说完，马蹄飞奔声自街头的另一边传来，蹄声阵阵，气势慑人。他一抬头，见施将军一马当先，着实有些意外。 殿下，施将军不是两日后才会到吗？ 那是骗钟礼文的，否则他怎会松懈心神？正言两日前便到了穆天府外10里。 殿下，赈灾营和随行侍卫全部已经到了，臣已让副将去临近城池购买粮食，以救济百姓。 郑言，你把其他事宜交给周副将，我们晚上便启程回京。 施正言从马上跃下，和韩烨并肩朝客栈内走去。 殿下，怎会如此心急？ 韩烨脚步一顿，朝客栈后院看去，唇角勾起，意味深长道：“ 有人给姑送了一份大礼，回京的时候到了。” 施正言不明所以，朝太子抬手的方向看去，只见一道绛红的人影消失在窗边。傍晚，穆天府诸事完毕，除了留下善后的周副将，太子一行离开平安客栈，缓缓朝城外而去。此时天色稍晚，韩烨本以为会畅通无阻，立刻便能离城，却不想才走了几百米，行辕便停了下来。施正言迟疑的声音在马车外响起：“ 殿下。” 韩烨实在不知何事能让疆场上从不后退半步的施正言停下行辕。 他和任安乐对视一眼，笑着掀开布帘朝外看去。几乎是瞬间，他漫不经心的神情变得郑重起来，握着布帘的手一顿。即便是任安乐，在看到外间的场景后，也收起了玩笑的神色。暮色下，漫天烟霞，灯火万家，街道两旁站满身着布衣的百姓，见太子现于人前，顷刻间跪满了街道，如雷的声音在整个穆天府城内骤然响起：“ 太子殿下，千岁千岁千千岁，恭送殿下回京。” 没有任何歌颂赞扬之词，这对皇室来说不过是最寻常的一句，韩烨却在亲眼看到一城百姓简单至极的送行时，心底充溢着无可言喻的骄傲满足。这是他的子民，受尽磨难天灾却依旧忠于这片土地，懂得感恩的子民。韩烨缓缓起身，走到马车木板前，示意行辕前进。 姑，拜谢诸位。 儒雅坚韧的声音在拥挤却安静的穆天城街道上响起。东宫禁卫军握戟指天，护卫着他们的储君。远远望去，明皇的太子行辕威严尊贵。不知何时起悄然坐直的任安乐看着马车前的白色身影，墨尘的眼底荡开极浅的涟漪。五日后，太子行辕至晋贤府，此处距京城只有两日路程了。一路风平浪静，让严守戒备的施正言着实松了口气。第二日清晨，施正言和任安乐请太子启程离开，却见简宋跟着一身布衣的韩烨从房中走出。 正言，你和禁卫军先守在此处，姑有个地方要去，待姑回来之后我们再启程回京。 简宋有些意外，劝道：“ 殿下何不先回京城，路上不太平，殿下若是想去，属下会再陪殿下前往。”“ 无事，姑带上侍卫即可，那处距此地只有一日路程，姑会在两日内回来。” 施正言略微皱眉，眼底有些恍然，没有反对，只是道：“ 臣在此处待殿下归来，简统领，殿下的安全就交给你了。” 简宋点头，神色认真。任安乐见韩烨已经下了决定，耸耸肩打着哈欠准备睡个回笼觉，却不想已行至门口的韩烨突然回头：“ 安乐，你跟我一起去。” 除了任安乐，堂中另外两人神情皆是一愣。素来沉默寡言的施正言瞪大了眼睛，目光在任安乐身上来回打转，足足半晌没有移开。任安乐有些不自在，轻咳一声问：“ 殿下， 我们去哪儿啊？ 韩烨没有回他，径直走出院门，跃上马。任安乐撇撇嘴，老不情愿地挪着脚步走上前，为自己悲催的劳碌命感慨。待几人远去，温硕才从堂后溜出来，朝施正言问： 哎，将军，殿下去哪儿了？ 苍山。 施正言吐出简单至极的两个字，却让温小公子瞬间失了声。 苍山？你说殿下去了苍山，还把任安乐带上了？ 半晌无言，施正言看着踩着小碎步在堂内胡乱嘟囔的少年，眼底浮出淡淡笑意。他还以为除了帝家的那位，太子这辈子都不会带人去那里。一日后，自官道奔来的树旗停在一处山脚下。此山连绵千里，高耸入云，气势浑然。更显眼的是山脚明黄的旌旗和手握长刀严阵以待的内宫侍卫。想必极是熟悉寒夜，守山的侍卫远远瞧见这一行人，便恭敬地让开了一条路。寒夜从马上跃下，对着身后风尘仆仆的任安乐沉声道： 安乐，此处是苍山，我每年的这一日都会来此。 寒夜说完，率先朝山顶缓缓走去。苍山，大晋子民有谁不知道苍山？开国太祖韩子安的陵寝便是此处。任安乐并未言语，他只是看着前面缓行的身影，脚步顿了下来，抬手望去，朝日初升，青山入云，一切仿似未变，就像那一年他牵着少年的手爬完这1231阶石梯，来见那个赠他一世荣耀的枭雄帝皇。 寒夜，没想到有生之年我还会再走进这里。 连天的石阶望不到尽头，一步步向上攀升的人影在苍穹下化为微小的尘埃。无论是大晋储君，亦或是名声斐然的大将，在这座天阶上没有任何差别。1231阶石梯隔得唯有生死，石阶顶峰长眠的帝王早已化为尘土，而活着的人却要背负命运与责任走下去。一个时辰后，站在石梯的最后一阶，任安乐停住脚步，微微感叹：十年沧桑，物是人非，这里不是没有变化的。当年奚落的枫树，如今染遍了苍山顶峰。漫无边际的红叶之海中，唯有那座万古流芳的陵寝依旧孤单厚重。任安乐目光缓缓下移，韩子安之墓，天下间几乎无人知晓，大晋太祖留在世间的不过这么简单至极的五个字。那字飘逸洒脱，却嵌入极深，观之萧索冷清，一看便是用剑破风画上。寒夜行到墓碑前，他回首朝任安乐招手。任安乐抿住唇，一步步朝他走去，停在墓碑一米开外的地方，不再进寸步。 安乐，见陈礼吧。 寒夜的声音清冷，任安乐抿唇朝寒夜看了一眼，眉轻轻凝住，却依旧极郑重地朝身前长眠的帝王行下大礼。 有声剧帝皇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